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3集，冰鱼与海龙下。五爷盯着眼前的不明生物发着呆，那白色大蜥蜴却是又探头过来，继续闻白玉堂，边闻还边抬眼瞧了瞧他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这东西虽然像蜥蜴，但是眼睛好大，金色的眼珠好像猫，神情好像展昭。白玉堂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毛病，凡是看得顺眼的都觉得人家像展昭，于是五爷本能地伸手摸了摸那东西的大脑袋。别说啊，那只大蜥蜴可没咬白玉堂，而是蹭了蹭，同时伸出舌头。白玉堂此时确信这家伙应该是蜥蜴，因为舌头是分着叉的那种长舌，只有蜥蜴和蛇才有，粉红色的倒是挺好看的。若是按照以往，白玉堂应该很讨厌四脚蛇、蜥蜴之类的动物，不过这大家伙实在是漂亮，还有些华贵，关键是通体雪白，跟玉雕的一样，怎么看怎么顺眼。这时大蜥蜴往一旁走了几步，尾巴一勾白玉堂，似乎是示意他跟自己走。白玉堂跟着他走向落日余晖下的那一片黄色沙地。到了沙地里，那大蜥蜴绕了两个圈，找了个软绵绵的地方趴下，似乎是在享受阳光。白玉堂注意到了沙地旁边又一副巨大的骨架，伸手轻轻拍了拍。大蜥蜴扬起脸看他，此时白玉堂注意到了头顶的一圈琉璃顶，构造和上边的地宫一样，于是可推测这个宫殿分上下两层，是一个葫芦形，而且两边，一边是鬼海内部的天气，天黑要早很多，一边是鬼海外边的天气，和外界一样，同样是通过流沙层的自然走向而掩人耳目，掩藏在鬼海里多年。此时琉璃顶的空隙正在一点一点的减少，可见流沙层开始移动了，地底的夜晚也快到来了。 这只蜥蜴是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吗？ 白玉堂轻轻拍了拍蜥蜴的背，手触摸到蜥蜴坚硬的鳞片，白玉堂脑中忽然闪过某个画面，在一个巨大的阳光斑驳的宫殿里，白色的藤蔓中间有这种拖着凤尾的白色大蜥蜴在树根间穿梭，蜥蜴的背上坐着穿白衣的人。白玉堂手轻轻摩挲着鳞片，看着回头看自己的大蜥蜴。 你的先祖也是冰鱼宫的吗？ 大蜥蜴看着白玉堂，大大的眼睛里可以清晰地映出他白色的身影。 冰鱼族原本应该是冰刃殿的引路人，但是却住在冰鱼宫。冰鱼宫的下边就是海龙墓，海龙族是唯一可以进入海龙墓的。 说到这里，白玉堂下意识地看向一旁那副巨大的骨架。 这里等于是一个小型的建造在沙漠里的冰刃殿加海龙墓，尸骨墓穴只有你才能进入的水下宫殿。 白玉堂抬起头盯着那蜥蜴， 从来没人说海龙族是人，该不会你就是海龙族？ 海龙蜥。 展昭一剑砍了最后一个杀鬼，看阴侯。 有一个秘密一直不为人知，冰鱼族和海龙族其实是共存的，一起生活在冰鱼宫里。所谓的海龙墓其实就是海龙蜥的墓穴。海龙蜥寿命非常长，体型巨大，会飞会水，而且海龙蜥是雌雄同体的，自己会繁衍后代，一次生一个，一生只生一次，且数量稀少。海龙蜥和冰鱼族有世世代代的血缘羁绊，原本应该已经灭绝了，或者还有零星的几个留在海龙墓里不为人知。这地方不知道是谁仿造的冰鱼宫，还留了一只小海龙蜥，应该是老海龙蜥生下他后过世了。 之前说冰鱼族到了玉堂外宫那一带就断了，玉堂没有继承下来的寒冰体质，但是海龙族却可以闻到味道，确认他就是冰鱼族的后人，是吗？ 嗯，我听妖王说过，海龙蜥长得很慢，几十年的根本就是小蜥蜴。海龙蜥出生之后所看到的第一个冰鱼族就是他的主人。 白老五下了趟地宫，捡了条龙回去。 其实只是巨大的水生飞蜥而已，海龙蜥是群居的，如果有机会去海龙墓，可以把它放到那里，让它回归族群。 就在众人讨论海龙蜥的时候，同时就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，似乎是沙子在流动，后来声音越来越大，随后就听到哗啦一声。众人扬起脸，只见宫殿四周无数的黑色孔洞里，大量的黄沙涌了进来，四周瞬间产生无数条沙柱往下灌沙子。飞鸟们再一次受惊，扑闪着翅膀飞向高空，拥挤在穹顶的位置不停地撞击，似乎是想逃出去。沙子的量非常的多，大量的黄沙涌下来灌进了水潭，水潭很快掺入沙子，变得浑浊，水位也开始急速下降。 你们觉不觉得树在晃？ 再看，果然整棵龙鳞树的树冠剧烈地抖动了起来，地面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地宫里，白玉堂就听到一阵古怪的声音传来，那只海龙蜥忽然抬起头盯着树根的方向。白玉堂顺着他望的方向看过去，也吃了一惊，就见龙鳞树的树根竟然一根一根的开始断裂。那海龙猛地窜了起来，扑闪着翅膀，发出了一声类似鹤鸣一样的叫声。白玉堂倒是有些吃惊， 原来还会叫。 那只海龙蜥急速地拍动着翅膀，对着白玉堂甩尾巴又晃头，似乎是想表达什么。白玉堂想了想，一跃上了海龙的背，他刚刚坐稳，那海龙忽然嗖一声朝着树根的方向飞过去。白玉堂下意识地抓住他的背鳍，果然那海龙蜥猛地冲入了树根上方的水潭。白玉堂再一次进入了水中，只是这一次的落水经验与众不同，五爷虽然见多识广，也是头一回试着朝上落入水中。 树要倒了，这宫殿四壁估计存满了沙子，沙子进来之后水位向两边下降，这种树太沉重了，一旦破坏一点点平衡就会倒下来的。看上面， 展昭提醒众人，就见在大批飞鸟的撞击下，整个穹顶咔嚓一声裂开，就在飞鸟们惊恐逃窜出去的同时，天忽然亮了。 糟糕，流沙山移动到这边来了。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穹顶上边的天空已经和外围一样，这预示着风沙墙是消失了吗？那隔绝迷城与外界的唯一一道最危险的屏障。同时众人也明白了那些沙鬼为什么会引他们进入地宫里，目的很简单，想要用沙子活埋他们。刚才那一千沙鬼是拖延时间的，但是被阴侯和天尊很有先见之明的速战速决了。流沙山非同小可，穹顶的琉璃已经整个碎裂，大量沙子往下灌，这趋势一座山完全移过来之后，整个宫殿都会被填满，等于被活埋。 玉堂还在下面。 展昭看着就快被沙子填满的水潭可是急了，就在阴侯和天尊也对视了一眼有些着急的时候，忽然就见水潭的水面猛地耸动了一下，一个白色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了浑浊的水面下。 上来了，跟着他一起出去。 阴侯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哗啦一声巨响，巨大的海龙蜥展开双翅从水里窜了上来，直冲正在往下漏沙子的穹顶。展昭一眼看到了坐在海龙背上的白玉堂。 玉堂 猫都上来。 展昭等人纵身一跃，顺势抓住了海龙的尾巴，这几人都轻功出色，被海龙蜥一带穿过狂泻而下的沙铺。而此时鬼海外围聚集了大量的人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此时风很大，但是迷城却又出现了，且异常的清晰，连黑风城的赵普他们都出来了。到了鬼海边，沿龙桥广布置的工兵附近看着远处的迷城， 邹月和依依还等在地宫的入口处，可是就感觉原本已经黑掉的天忽然亮了起来，两人回头，此时夕阳西下，阻挡着迷城与外界的风沙墙忽然都不见了。 干爹，沙子在走动，不按照规律。 邹月也注意到鬼海的沙漠似乎有一些不对劲儿。此时迷城里的人都可以看到鬼海外围的宋军了，双方都一头雾水，就在疑惑的时候，只看到在原本风沙墙位置的一座沙丘开始急速塌陷。 干爹快看。 怎么？ 赵普等人也注意到了那座下陷的沙丘，同时就听到一阵鸟鸣声，随后大批的飞鸟飞了出来，直冲半空，在空中盘旋。 哪儿来的鸟啊？ 赵普话还没说完，忽然就听到轰一声，众人就看到那沙丘突然炸开一般，黄沙四溅。 姐姐，那是什么？ 小四子被公孙抱着，睁大了眼睛指着沙堆里白色的巨大身影。随着沙尘落下，众人听到一声尖锐的鸣叫声，飞鸟刷啦一声散开，同时一只白色的巨大飞龙跃上半空，刷啦一声展开翅膀，所有鬼海外围观的人都张大了嘴巴。邹月和依依扬起脸，就看到白色身影从头顶飞过，在空中打了个盘旋。 爹爹快看，龙肉白色的。 不可能，龙不存在的，龙怎么会长翅膀？ 呆愣良久，赵普才把张大的嘴合上。九王爷深吸一口气，吐出两个字： 卧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